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海外有家特邀置业顾问，来自美国 BQ 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张雪玲女士。张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是张女士第三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啊。之前呢我们谈到过在美国购房的税费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还有美国呢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房屋遗产继承方面的一些税费的规定哈。那我知道张女士呢，您是非常擅长于税务领域，在您的身份中有这个美国税务局注册税务师、注册财务师啊，同时呢还有慈善和遗产规划师等等啊，也是我们看到了美国和中国非常不同的一些税务制度啊、遗产继承制度等等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谈张女士长居的美国的一个大城市，就是旧金山了。我们要谈谈在旧金山这个地方的一些房产特点哈。那张女士，在您的心目中，旧金山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 旧金山的房产有它特殊的特点。我们首先，大家都知道，旧金山的房子突出的特点就是贵。 那为什么会这么贵呢？您觉得啊？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谈。首先，加州呢，在美国是它是一个地中海式气候。地中海式气候呢，气候是非常的适宜人居住的。比如说我们旧金山的湾区这个地方，常年在13度到23度， 就是阳光灿烂，气候温和。 是，气候是非常好，因为在地中海式气候在全球只有几片地方。但是加州，不管是旧金山或是洛杉矶，都属于这样的气候带。除了这个地中海式的气候之外呢，旧金山是特别的地形地貌，是跟别的地方非常不一样的。你看像旧金山呢，它是西面临着太平洋，四周就是有山。你看你去过旧金山的人都知道，它有一个特殊的特点，那个开车的也就是一上一下，有的时候特别陡，有的时候下的大家都觉得非常惊险哈。 就是跟北京这种一马平川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当然旧金山它有特殊的特点。但是呢它这个特殊的地形地貌呢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它有山，有巨大的红杉林。也往东边去呢，也有一个纳帕酒乡，这是世界也是闻名的 葡萄酒产地啊。 对，同时呢我们要开车开个3-4个小时，就到了内华达的滑雪圣地。这个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小孩子去滑雪。另外我们海湾呢经常是可以这个冲浪的。又有山，又有水，有森林，又有湖泊。是不大容易在别的地方能够找到的。 真是块风水宝地。 是，这个是从它的气候和地形上来讲。另外呢，旧金山是跟我们西海岸离大陆差不多是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了。同时呢我们这个地方华人比较多。你比如说像苹果公司的总部所在的地方呢叫 Cupertino。这个地方呢就是亚裔差不多占到85%。在这个地方生活是非常的便利。你像 也许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格外便利是吧？ 对， 可以品尝到很多的丰富的中餐，买到各种中国物产。 是，除了它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以外，任何一个国家的食物都可以在这吃到，是非常的方便。之外呢，我们尤其是中餐，我们有很多的大型的超市，像99大华呀，像狮子城，还有永和，像 像这样的你在中国的任何的产品几乎都在这儿可以买得到， 嗯， 除了中国的台湾的， 嗯， 比如说还有很多印度店呢，越南店呢， 嗯， 像伊朗啊，墨西哥呀，所以这些就是变成了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中餐馆也是遍地， 嗯， 你在这边，在有一些地方，在科普提多像这种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居住的话，你可以向他的银行、他的政府、向邮局，还有像这个考驾照的这个车管所，这些地方都会有讲中文的人，是你不讲英文照样都在那儿可以没有任何障碍的在那儿生活， 嗯， 这是也是其中一个特别便利的条件。除此以外呢，我们都知道硅谷是全世界的高科技的中心， 嗯， 它在这个除了高科技还有生物制药还有风投，以前像风投大家都知道纽约是金融中心， 嗯， 但现在风投的一半以上都在硅谷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大公司呢，像这种公司的巨头谷歌呀、苹果呀、脸谱呀，像他们这些公司都是富可敌国， 嗯， 有很多的现金，它的现金流是非常的庞大的， 嗯， 在这样的高科技发展这么好的情况下，他的需求是特别大，工作机会也是特别多， 嗯， 每一个被招来的人可能就带着全家来移民， 都有住房的需求， 都有住房的需求， 嗯， 所以他很像我们国内的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嗯， 虽然说他房子贵，他是贵的有道理，他房子不是仅仅是一个商品， 嗯， 而是一种资源，这是为什么他房产比较贵，比如说在2008年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湾区的房子也跌了，但是美国平均的房子可能跌了29%，湾区呢只跌了一点点， 嗯， 并且很快就反弹， 嗯， 我们通常说美国的这种房产的很多地方是说2012年开始反弹，但是硅谷呢基本上在2009年的年底就开始反弹了， 嗯， 所以它跌的时候是后跌，但是涨的时候又是最先涨，它特别具有保值增值这样的功能。 嗯，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地方的房产特点哈，一个呢价格是高，但是另外一个呢它也确实很坚挺啊。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像旧金山、湾区、硅谷这三个地理名称啊， 嗯， 那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三个地理名称彼此的这个地理位置关联是怎么样的呢？所属关系是如何的呢？ 实际上这三个名称呢， 嗯， 是一样的， 嗯， 我们经常大家会说旧金山湾区， 嗯， 实际上你说的旧金山也是湾区， 嗯， 而湾区另外一个名字叫硅谷，因为这个就是60-70年代的话，这边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半导体， 嗯， 通过从斯坦福大学他们出来的一些教授和工作人员来创造整个高科技的这个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呢旧金山这边旧金山湾区和硅谷这三个名字讲的其实都是一个地方， 嗯， 都是讲的硅谷这个地方， 嗯， 这里边最大的城市并不是旧金山， 嗯， 而是三号塞， 嗯， 我们中文会叫它圣何 塞，啊， 对对，圣 何 塞， 嗯，嗯， 对。但是为什么没有用圣何塞这个名字，主要的原因是旧金山比较有名， 嗯， 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三个区域实际上是一个区域， 嗯， 都是指的那一片区域。 那么现在呢这一片区域它这个人口的密集程度是怎么样的呢？房屋的供求状况是如何的呢？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旧金山的人口的密度是非常大的， 嗯， 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高科技公司。我们记得就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讲的时候，就一张图，按每个公司它的资产的体量来画，画那种大的一个圆圈，一个圈圆圈叫 bubble， 可以看到上面就是重重叠叠的，有非常多的公司，有这么多的公司，他们都有招人的需求，他们的招人不光是在全美来招， 嗯， 实际上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都集中了在这里个地方。我们刚才也讲，有一个人过来他就要成家，或者是已经成家的人就会带着一家三口或者是四口过来，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口密度是很大。然后它的特殊的地形呢，周围是山，旁边又临着太平洋，中间一个大海湾，在这样的一个地形之下呢，能够建的房子是非常少的，它的土地是非常稀缺， 嗯，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地价特别高的一个原因。而往南走呢，是美国的大粮仓， 嗯， 我们都知道在加州最有名的是高科技产业，但是 美国的整个国民生产在加州最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是高科技，二是农业。加州有非常好的水果，很多，因为它的阳光一年四季都是阳光明媚的。 是的，加州橙子，北京是特别多哈、啊。 是 加州葡萄、提子等等啊。 核桃啊，什么还有樱桃啊。对，这些都是在加州是又大又甜。加州这个大粮仓之内呢，这些大粮仓都是美国的受保护的农区。美国在60年代有专门有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给了二战以后退休的这些退伍军人一个特殊的优惠，就是让他们种地的时候呢，给他税上的优惠。这么多年下来，这个税后的优惠是非常巨大的。如果房地产的开发商想在这个农地上开发的话，就要按当地的市价要把以前的所有的税务的优惠都要补出来。没有一个开发商愿意承担这么大巨大的一个成本，这就造成了湾区这个地方呢往南没有办法去发展，它是美国的大粮仓， 等于是它的这个农业用地被保护了起来了。 对，然后往北面它是山和水，所以造成了中间只有非常好的少的一个地带，所以它的人口密度是很大，而需求又是巨大的，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稀缺的资源一定是很无价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听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哈，本身土地资源就是很珍贵的，人口又多哈，所以造成这个地方的地价高。那么居民的居住形态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比如说房屋会小一点啊，或者公寓会比较多一些呢？ 这个公寓的发展确实是一个趋势。它的趋势并不说是因为这个面积小的问题，而是在于现在呢，你比如说美国现在的高科技的产业，我们在硅谷这个地方，它都有往城市发展的趋势。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 baby boomer， 就是婴儿潮。婴儿潮呢是二战以后因为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的伤亡。这样的情况呢，二战以后就是出生了很多的婴儿，就是1946年到1964年出生的这一大批人，这在美国它带动了整个美国的产业，尤其是像美国的房地产的行业，它的一个大发展也是根据这批人长大了以后有上学的需求啊，然后有结婚有住房的需求，美国的房地产的发展是跟这批人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这批人以外呢，80年代以后、90年代、2000年以后出生的这批人的基数比婴儿潮的基数还要大。我们现在也讲到，既然土地资源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呢，又有人口有这么大的基数的发展，一定是土地是不够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并且这种地价越来越高，他们更希望去住公寓，并且年轻人呢喜欢大家住在一起比较方便，同时城市就在脚下，他们喜欢比较这种有城市的这种感觉的。另外我们高科技的发展也提供了这样的便利的条件，很多人可以在家里边工作，并不需要真的要每天跑到公司里边去，所以公寓的发展是根据这批人的他自己的需要，当然跟房地产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目前在这个地方的居住形态也有了一些趋势化的改变哈，比如说从郊区的这种 house 独栋的 house 慢慢的可能也像这个城市中心的这种高层公寓开始来一个转换了，是吗？ 对，它是一个生活的方便和年轻人比较喜欢大城市的这个感觉有关系的。 好，刚才呢也谈到了旧金山地区它的房地产的一些特点哈。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地方生活了很多的新移民，也包括很多的华人啊，那么他们在购房当中，您认为在这个区域购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由于加州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另外它所有的加州这种公立学校排名基本上都排在公立学校的前10名、前20名里面，所以有另外它的气候又非常好，同时呢 这个地方我们说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嗯， 有非常就是相对比较平等的这样的发展的机会， 嗯， 同时呢，我们知道在硅谷这地方，大家经常说的是很大家的毕业的这种文化程度，很多人都是博士、硕士， 嗯， 本科的都占的比例都不是很大，在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非常好，然后地理环境非常好，同时又有这么好的就业机会，又有这么好的人文环境的情况下呢，新移民都比较喜欢在到这边居住。 嗯， 你像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在硅谷这个地方生长的，我们的孩子可能上学的时候到外地去上学，但是他们都希望到硅谷来回来工作。 又回来工作，嗯， 因为他常年就是阳光明媚的。比如说西雅图跟西雅图比较起来呢，西雅图就是冬天就有大半年整天老下雨， 嗯， 那硅谷的人就特别喜欢户外活动，尤其是有小孩子的时候，那么常年都可以在户外活动而不需要在室内，这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原因。另外他毕业以后回到硅谷，有这么多的大公司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就业的机会，同时他的同学啊、他的朋友啊都在这儿，不需要是在别的地方长大到这边去就业，你的人脉资源就会少了一大块，这也是新移民通常会喜欢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那么您觉得他们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哈，有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因素呢？ 我们刚才讲到硅谷的这个地方呢，加州它的教育资源非常好，那么大家都会去选学区房。 嗯， 如果移民的人呢，当然就是美国，你看我们硅谷这个地方比较好的学区，一个是叫 Cupertino 学区， 嗯， 另外一个叫 Mission 三号赛，这个，嗯，这两个学区都是华人比较集中， 嗯， 学区也非常好的地方。 嗯， 那学区房的话，我们考虑的因素除了学区以外呢， 嗯， 里面有一些房子特殊需要注意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房子有没有硬伤， 嗯， 硬伤主要指的是什么？主要是要考虑交通， 嗯， 比如说你要住在这个高速公路旁边， 嗯， 你就要停一停，这个到底这个噪音会不会对你有影响， 嗯， 或者是我们都希望住在学校附近， 嗯， 这样孩子上学比较便利， 嗯， 但是如果你正在交通口的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就会比较拥挤，这样就会对家庭的出行可能是不是很便利。另外有学校比如说面临着操场也会有噪音的问题，同时我们华人会比较注意这个高压电线， 嗯， 这个高压电线实际上按美国的一个 PG&E 这样他这个电力公司出了一个小册子，他的调查是说呢，这个高压电线它造成的辐射还没有一个微波炉那么高， 嗯， 但是我们可能会觉着心里不舒服，那你这是也是要考虑的。当然华人还会看风水啊， 嗯， 路冲啊，还有就是墓地的问题， 嗯， 当然美国人是不大注意觉着这个墓地，因为很多很高档的社区都会跟有的时候会跟墓地连在一起。我想大概是美国人觉着跟墓地它通常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像公园一样的地方， 嗯， 视野比较开阔，环境也比较好。但是我们华人可能就是会 觉得心里有膈应， 对对，是这样的情况， 嗯， 这是房子本身它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 嗯， 那对房子本身它的采光啊， 嗯， 还有是不是临着大街啊， 嗯， 这个也有。我那么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两年呢有一个客户要换房子，他要卖房子， 嗯， 我们就去看，我们去网上去查，就看到他这个房子呢实际上才买了一年， 嗯， 我们去看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在一个是在是一个大路的旁边，它是一个三层的小楼，差不多有200多平米， 嗯， 一楼呢是车库，二楼呢就是厨房这种公共的地方， 嗯， 三楼是卧室，就是光看它的房子内部的结构是非常合理的， 嗯， 并且房子也是盖得比较新，是一个翻新的房子， 嗯， 那么我们就问他说，你看你这个因为才买了一年为什么就想卖掉呢，这个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都会去了解。那么这个物主呢也特别聪明，他说你觉着这个房子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去看了以后说是不是有噪音的问题，因为它临着一个大路，临着临街，他说是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就说，那你买房子的时候肯定也会去有这方面的考量，你当时是怎么去想的？他说这个我们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考量， 我们来的时候是白天，关着床以后，其实是噪音是不大的。 嗯。 另外，我们还专门晚上来停了，晚上这个路上也不吵，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一点，就是这个早上，因为像美国，他的生活节奏也是特别快的。 嗯。 有的人大家上班的时间会分开，有的人可能就是4点多5点多就去上班。 嗯。 尤其是像这种高科技的公司，有的时候你做这个事情不需要给别人有太多的沟通，那么他就很早去上班，那么就一大早这个大路就会 车来车往。 他说他已经跑了2个时段都发现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没有想到黎明的时候来去看看这样的房子。所以呢，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采光，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去的这个时间正好采光特别好，你觉着好像特别好， 嗯， 但是可能一整天的时间这个采光都会不好。 嗯， 这个也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你也特意谈到了一个学区房这个概念哈，这个在美国，特别是在湾区这个地方哈，怎么来看待这个学区房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 这个学区房我是这么看，因为我们华人还有亚裔实际上都非常注重教育。 嗯。 那么他我们都会想到一个好的学校去。其实这个学校呢，主要是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原先一个不好的学校，如果亚裔的人口涌入的结果就是他的分数年年提高， 嗯， 最后这就变成一个好的学区。那好的学区是不是对我们那么重要呢？尤其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嗯， 这个学区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在美国它有个理念，小的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孩子的智力还没有那么发达，那么这个时间大家更注重的是体育一些课外的东西，而高中的学区就特别重要，不在于说老师教的有多好，在美国上高中以后，很多美国的课本是非常的厚的， 嗯， 你老师在课堂上是没有讲到很多东西，而自学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我的女儿呢是去年才考到芝加哥大学， 嗯， 她就在 Cupertino， 就是苹果公司总部所在这个学区是最好的一个学区。他在这个学校呢担任了几年的学生会主席，最后考到芝加哥大学。我自己认为他在这个学区这个公立学校真的是学到很多，因为公立学校呢学生的体量就比较大，比如说他们这一个年级毕业的人大概就有400-500人，他在这么多的学生的情况下，就你要竞争就很激烈，如果非常的有竞争能力的人排到前几名，比如说他们大概这个学校就10-20个人都会考到常春藤去，那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刚才讲到伯克利，就是伯克莱这个大学，是全美的公立大学里面排第一，他们的学生甚至都有1/4的学生都能考到这个伯克莱这个大学。那么学区确实是提供了一定的，在这个情况下有很多学生都会有不同的资源，尤其他的父母是在这种高科技行业，有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比如说我的儿子现在在学这个机器人， 嗯， 他就是几个学生我们自己来组起来，就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自己做教练来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我觉着主要是这个环境，同学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去 促进 、这个学区房主要我觉着主要是在这里， 嗯，就是把更好的一种就是 环境 提供给这个学生。 对，我觉得人都是有惰性的， 嗯， 你到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大家都会慢慢养得比较 安逸 而在一个比较竞争力比较强的地方呢，就会比较愿意去竞争。所以我们在硅谷这个地方出去的孩子呢，到各个大学的竞争也是非常强烈的， 嗯， 比如说我女儿在高中的时候，11年级、12年级，除了自己本身上学，每一个学期的功课以外，还要准备高考，同时要准备申请大学，是非常忙碌。 嗯， 我记得她当时呢，她每天都要12点才能把作业都做完，因为我女儿是管理这个时间，是管理特别好的一个孩子，我觉着我自己都跟她比起来都自愧不如的。但是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这个管理就是学业更加繁重。 嗯， 她经常每天要到2点到3点才能休息。 嗯， 她在硅谷这个地方这么有竞争力的地方，到大学里边还要到这样的话，如果你从一个特别安逸的地方去上到大学，你很可能会跟不上。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大陆去到美国留学的孩子，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不能按时毕业，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嗯，好，非常感谢今天来自海外有家的特邀置业顾问，美国 BQ 地产集团的副总裁张雪玲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谈的是旧金山和旧金山房地产的特点啊，也谈到了您对于在这个地区生活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74,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